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个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还是我来说新闻，服务听众同志们，好好学习是本分啊！这说的是立新我本人，哈哈，对，向听众们好好的学习，这是本分，文明礼让讲究人。哎，大伙儿都来，争当文明礼让讲究人。说这个事情呢，也不只是啊，仅限于斑马线机动车礼让行人。这事儿啊，我说啊，再多说一句，因为咱们聊天室里头，听众朋友们关心这个事情，这是对的，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大家都有参与的责任和义务。咱们支持这事儿吗？必须支持。咱们赞成这事儿吗？必须赞成。咱们遵守这个规定吗？必须遵守。啊哈，强调的是什么呢？要形成文明的习惯。哎，这个一方面靠这法规约束，另外一方面呢，靠大家努力的形成自觉的意识。前者公安交管部门严格的执法，哎，要清晰这执法法律的这个边界啊，踩着这界了，踩过了，那就得接受处罚，这个没什么可争竞的。摊上谁那也是啊。但是呢，从这个文明城市建设大环境来说呢，只靠这个是不够的。谁要是老想着，哎，到时候啊，咱就这么着了，是不是啊？啊，谁回头违反这规定，违反规矩，那咱就罚钱扣分。对，这是手段，您记住，可不能当目的来看。当目的来看，恕我直言啊，这过去也说过，当然不是专指某一件事情，做什么你管理哪个城市都是这个道理，都不能以罚代管。管啊，它是一个大概念，不仅仅包括强制性的要遵守某一个规定和法规，当然包括这个，说清楚啊，我说的是包括这个，没说这个不行啊，那不对，一定得有法规，得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城里城市这么大个儿，这么大的城市，这些年尤其是啊，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您看看北京发生多的变化啊！这要打这个前清穿越回来一位，兴许都不认道，那说不用啊，您打60年代穿越回来可能就不认道啊，那说不用，您打80年代穿越回来，别穿越了，就咱们就，哎，咱就打个比方，就这么说，城市发生这么大变化，没有规矩，没有法规，没有红线，这怎么能成呢？必须得有。但是只靠这个成吗？不成。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参与城市管理，让城市更加美好、清洁、方便， 畅通，哎，也包括发动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来，这才是，哎，咱就说真正城市管理高层次，哎，精细化，哎，是这道理吧？对，回应一下聊天室听众朋友啊，对咱们这个城市进一步的文明畅通的啊很好的建议，在我这儿啊，哪怕是念烟儿，甚至于发发牢骚，都应该，当然也是不，我认为不光是我，党员干部都应该这么看，积极的去看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这里头有动力。哎，他对于可能啊还有些个地方不太满意的，恰恰就是下一个阶段咱们努力工作的方向，而不能仅仅是埋怨，嗨，你看这个老百姓真是的，怎么柴油这还这那个的，哪个呀？恰恰说明他把这个地界看成是自己的家乡，他爱北京，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呀，积极的看待这方面啊，咱们政府这方面尤其是北京做了表率了，不然的话怎么能有12345呢？您琢磨琢磨这个事情。哎，哈哈，这一上来这一大套，这个咱们再发动一下，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用这个不仅能听由立新为您主持的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也能够听整个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还能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听听之上话里话外聊天室参与互动交流，妈，你看这多么的好，是吧？顺带手呢，您再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我们就更加的感谢了。哎，抓紧时间就说啊，刚才可能有的朋友会批评我啊，没准得跟总编室说一说，嗯，立新呐，哎呀，他说这话呀，他这也不斟酌一下，你这现在咱们讲究科学唯物主义嘛，哪来的穿越呀？是没有，我就打个比方啊，但是呢现在真有，咱就说啊，清朝那会儿的清朝啊，哦，对对对，电视剧清宫戏，啊，不是，那都是假的，是啊，哈哈，对了，那都是假的，这儿给您介绍一真的，给您上一款，哎，如假包换的清朝人，就生活在现今，就咱们国家。那位说您这个太夸张了啊！哈，现在啊，21世纪啊，21世纪都过了20多年了啊，还能有清朝的人？不只是有啊，而且身子骨还不错呢，不可能，不只是有啊，不只是身子骨不错呀。潘老人家还去打疫苗了啊，哟，哪儿的事儿啊？这事儿是真的啊，我说清楚啊，这是真的，打我这儿说出来的全是真的，新闻嘛，对吧？这不叫自夸，这是一基本的要求。多咱说，哎，咱这说这新闻啊，一半真一半假，那这不行了，这个这您新闻工作基本原则都让您破坏了，您不配干这活，咱说实话都是真的。广东清远连州市当地农村啊，清远那地方，对，农村里头啊，这个考虑到乡亲们啊，这可能村里头现在来说啊，有些地方老年人居多，年轻人都出去了啊，打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天南地北，当然也有年轻人在村里，老年人居多啊，说这样的话呢怕他们行动不方便，哎，人家这个当地的啊防疫部门送苗下乡， 那位说不需要，为什么呢？你看农村农民手里面才有那苗呢。不是，我说的不是秧苗啊，是什么呀？是疫苗。嗨，不就打疫苗吗？对，打疫苗，说是呢大老远的跑城里不方便，送苗下乡，进了村了。呵，哎呀，这家伙，哎呀，村里村外呀，呵，老奶奶老大爷，哎呀，嘿，奔走相告，嘿，都过来打疫苗，快来吧，快来吧，打疫苗了，打疫苗了，快着快着，把那谁，把那个啊杨太爷叫着。那位说，你这什么称呼啊？这都新社会了，怎么还太爷呀？这不对啊！不是，他在那村里面按论辈分都不只是太爷了，啊，大家叫他太爷都是简化的。是啊，他应该是太爷。为什么呢？这位杨老汉叫杨乃道啊，今年111岁。您没听错。啊，他这岁数111啊，这数还挺吉利啊。说呀，说的是吗？110了，你算算啊，1910年生人，十里八乡都知道这位杨老汉杨太爷。嚯，那位说这个太勉为其难了吧？是，应该打疫苗都110了，这么大岁数动得了吗？动得了。自个儿溜达过来的，这溜达过来的啊！人家防疫部门知道他，事先就已经是扫听好了，跟这位啊杨老太爷说清楚了啊。这位杨秀才啊，杨举人，嗨，因为您这是前清的人啊，来，老爷子说别这么说，别这么说，现在是新社会。啊，虽然是我是赶上这个大清朝啊，大清朝最后那年，可不是吗？10年吗？11年转过来，这就辛亥革命首义了啊。到12年行了，是吧？民国都有了啊？没有啊，跟你说啊，不能算清朝的。嗯，我没有见过河的人，呵，啊，大烟袋我也没见过。嗨，那都是乾隆的事儿，你瞧。老爷子自个儿到这接种点打了疫苗，哎呦，了不得！你瞧瞧，是吧？所以说嘛，健康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百岁老人多好啊！打了疫苗那更精神，嘿，家伙啊，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不能低血糖啊，嗯，谁低血糖？可说呢，可说呢，你这事儿你看发生在哪儿呢？啊，打口音就听出来了。辽宁沈阳，辽宁沈阳那个地界呢，有这么一家医院啊。这医院里呢，出来进去的那不是患者就是家属啊，对，都来看病的，是吧？穿白大褂的是医生和护士。对，说是啊，有一位大哥啊，这位大哥呢到这个医院呢是看家属去了，家属呢搁这医院看病啊，住院期间呢，他就是啊，希望这个大哥呢给他送饭，那必须的，自己家里那饭那可口啊，天天给他这亲戚送饭，啊，给谁呢？玉芬吗？哦，那大哥是吧？啊，那大哥，那脸长得啊，那个啊，有点那个，是吧？啊，也不是什么似的，嗯。脸长得什么似的啊？这是像一个什么鞋什么似的啊？那位啊，对，啊，给玉芬送饭去了。嗯，结果呢，好，走到楼道里头，拎着那饭盒，哭嚓！你看看，这走路，这不注意，你看摔躺下了吗？啊，是摔躺下了，不是这位送饭大哥，是什么呢？是他们医院一大夫，太忙了。连着又做手术啊，又加班值班，呵，加班加点儿，哎呦，这那个，结果哎，而且还得写论文。啊，对，当大夫，在临床上有了经验，这得在论文当中还得表现出来，做学术研究嘛，写论文，嗯，大 夫写论文，哎，这是一门功课，说实话一般人评论不了。为什么？你不懂，你外行啊，你都看不明白，斗大的字在你眼前你根本就不认识，为什么？人家专业呀。单说这位大夫忙啊，这忙来忙去就没怎么吃饭，就这几天净想着事儿了，结果哭汤躺地上，哎呀，低血糖，让这位送饭大哥碰上了。哎呀，你看大夫你咋怎么回事啊？而且还巧了，这大夫就是给他们那家属看病的啊，本来是看见远远的看见大夫过来，想着还问一问大夫啊怎么样啊，俺们家玉芬的情况啥样啊，啊，对对对对，呵呵，是啊，这咋地啊，是做手术是出院呢？哎，结果还没张嘴，大夫先躺地上了。哎呀，赶紧过去，哎呀，就这呵，把大夫给呛住了啊，给抬起来嘛，上半身抹死前胸，捶打后背，哎呀，大夫醒转过来，嗯，哎呀，哎呀，不行，我这浑身发虚的哈。那你什么情况？你哪儿不合适啊？我哪儿都合适，我就是没怎么吃饭。哎呀，低血糖了。那行了，那你看本来这我这给这玉芬炖的这个啊鱼汤吗？啊，给玉芬炖的鱼汤啊。那你先来，你先吃。一边给这个大夫啊，这个大也不是把这饭给他吃，找点哪怕有水果糖呢。哎，低血糖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吃点糖就行啊，你吃点东西你垫吧垫吧，一会儿你踏踏实去食堂吃顿饭啊，这就完全缓过来了。这个时候这病人家属跟着大夫开了句玩笑啊，你看看那个，你看我们家属是你负责看病啊照顾是不是，现在呢轮到我，哈哈哈哈，来救你了，你看啊，很温暖的一段啊，那就是嘛，职业病都犯了吗？到派出所都犯了职业病了，到派出所应该是犯案了，让警察带进去了啊，没那么严重，也不见得到派出所就都是说哟呵，哎呀呵，这脸上抓的挠的好，花了虎哨的哟，这血流的哗，行了行，那时候别形容了，就说呀，不见得。这是重庆渝北区双龙派出所，我要没记错的话，这派出所我还去过哟。我那时候您干嘛去了？啊，是，反正闹点误会，要到人重庆闹误会，哎，不是，这是家里老人的事情，啊，到那儿去咨询了一下，嗯，那说行了，别提您了，咱就说啊，双龙派出所那天来了仨彪形大汉，这仨彪形大汉，嚯，都是啊，身形健硕，彪形大汉啊，浑身大汗，哎。这是怎么个意思？天热呀，重庆那地方火炉子可不是吗？再加上这仨人都气坏了，哎呀呵，家鼓着腮帮子，努着太阳穴就进去了啊！这不行啊，跟你说，民警同志，这事儿这人完不了了，这个我们仨人这好掰扯不清楚，您给好好的说一说。警察说怎么回事？怎么别别嚷嚷别嚷嚷。这个啊，别动气，来来坐，说说。这仨人啊，产生点纠纷，啊，这个老百姓民间呢，哎，也难免有点什么这个那个的，会有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这仨人说不清楚，这仨人这个啊，你看看是不是啊？说不明白，说不出个是非来了，那怎么办呢？怎啊？仨人吗？啊，仨人还有点近视眼。哦，那是因为看扁闹的，嗯，这跟相声没关系啊。这三位大哥因为点事情到派出所，就是让民警给说一说，您给我们断一断啊，这事儿怎么着，谁有理谁没理，我们听你的啊，你说了就你怎么说我们怎么着，是不是啊？我还跟你警察说，你们别嚷嚷，你看你们这好家伙，四脖子汗流啊，三位彪形大汉浑身大汗啊。坐，凉快，是不是啊？当然天热呀，外头的好家伙热得跟什么似的，你这办公室也够呛啊，是不是啊？哎，你看你这空调，一抬头呀，这仨人开始之前啊，脸红脖子粗，这要掰扯这个他们这个之间的这个纠纷，说着说着，这仨人一抬头， 怎么意思？来了活了，来什么活了？他们就看见啊，就是那个他们那派出所那个办公室啊，里头有一空调，那空调啊，那个风啊，明显那劲儿不够，而且滴滴答答的往下滴的水。哎，警察同志，你这个空调啊漏水了啊，你这空调漏水了。警察一看，哎，你别看那儿，你是它坏了，这还没找人修呢。来，过来，给你们说你们这个事情。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啊，就比方说甲乙丙丁啊，甲乙丙你们哥仨是吧？哎，老甲跟老乙还有这个老丙啊，你们这三位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这哎，一开始是老甲跟这个老乙，然后老丙掺和是吧？警察那儿给他们调解，这仨人啊，有一搭没一搭啊，得头啊，死的啊，好说。嗯，警察说你不是你们仨人看着我，好家伙，我这跟你们说这点事儿，我都弄一身汗，快点啊，看着我呀，听我给你们说呀啊，这个不着急。哎，什么叫不着急呀？呵呵，这仨人用手一指那空调，这个我们可以，这你们可以啊，呵呵，你有所不知，我们仨呀就是修空调的。啊，这个您一边给我们解劝这事儿呢，我们一边顺带手啊，嗯，把这空调给您拾掇好了。哎，哈，啊，也行，也可以啊。你看，就说这个事儿吗？是不是啊？啊，生活当中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情都有。拿一根绳子把他们给勒住，可以吗？可以。法律啊，规定啊，但是呢，哎，这个过程当中，刚才我一再说，这有一个人性化的啊处理的方式，这是更高层次的。人性化处理方式不是说这抹稀泥，啊，犯了法就算了，啊，聊两句赶紧回家吧，啊，回家吃炸酱面，不是这个意思。宣传教育引导，有些个事情你之前这些工作做到位了，不至于的穿墙而过。嗯，穿墙而过，您没听过那个事儿吗？是不是啊？聊斋里头的故事。哎，崂山道士，崂山萧道士学了那个法术。哦，知道，他认为他学完法术之后啊，掐诀念咒啊，反正啊，就是掐诀念咒吧。嗯，那位说您给学一个吧，我不会呀，大概那意思，这也是我是考证出来的啊。古代啊，特别就比那个刚才说那位杨老汉的年代还要久远，古代的掐诀念咒啊，您记住啊，他是这么念的：千年等一回，我不会啊。哦，那这段一定是跟白娘子学的，就说啊，掐诀念咒，然后他能穿墙而过。结果大，好家伙，脑袋上那包啊比鸡蛋都大。哎呀，那这是自找的。可是呢，这种事情未必没有，不可能。对，古代是没有，那是迷信。是现代呢，现代也不应该有啊，但是当代有了。但是别闹了，你看穿墙而过的故事吗？靠着什么法术？靠法术干嘛呀？靠师傅。是师傅啊，云南一驾校有一女学员学开汽车啊，她不有师傅教吗？一再跟她讲，看准了啊，这个是刹车，这是油门，我知道，这个是油门，那个刹车，你说反了。我刚才一再跟你说，这个是刹车，那个是油门，我看得清清楚楚，真真的，师傅，您就放心吧，甭管了，您下车，您看我给您来一个，哒，这一脚啊，呵，得亏那师傅没在车上。这车直接就出去了，好家伙，跟子弹似的，肉啪，就把这驾校后山墙给撞塌下一块。这辆小轿车直接就越过这山墙，飞到对面去了。您说说看，这叫不叫穿墙而过呀？ 那说这太吓人了，这个可说呢，不是这什么手艺啊，可说呢，你看这不都得加强教育吗？啊，新闻一口清，抓紧时间，25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三例。南京路口街道进入常态化的防控，啊，常态化也得防控，那必须的。哎，正是风风雨雨是又转晴，立新读报喜相逢，啊，凡事皆需有准绳，临期食品也能成。这咱说的是一个科学观念，不是就贪便宜。当然，这东西的确便宜。什么东西？临期食品。经济日报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什么叫临期食品，就是快过期但它没过期，有的呢差个一两个月啊，有的更短，差个几个星期，甚至于有的啊，当然这个情况指的是那种就是说你买了之后马上就要吃的，哎，差那么几天也有，商家商场超市标注出来，有些个临期食品距离这个保质期比较近了，它会标注的比较清楚，突出这个还差几天，您留神，您看好，买就买，不买那就咱就别耽误事儿。哎，这种情况，说这个行不行？告诉您，行，非常的行。我认为这也是厉行节约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质期。它是一个期限，并不等于说你快到保质期了，食品入口的东西就不能吃了，不是。哎，当然你要过保质期，那就不建议吃了啊，那不太安全。但是你只要是在保质期里头，这都没问题。也不是说快到保质期，哟，这东西不行啊，哟，吃了这玩意儿喝了啊，扔了吧，别，浪费。说实话，啊，人家现在呢。这个是按法规走的，哦，是啊，对了，国家有法律规定，临期食品这个，不然的话商场不敢这么干，对啊，所以说嘛，这个也是盘活了企业的库存，这东西不糟蹋。当然，这个呢也同样的，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判断这东西过没过期，靠的是什么呢？就它那标志，啊，就它那个。生产那期限，你这个如果说质量关把住了，这就没问题；把不住，这就有毛病。所以就说嘛，凡事都这样，哎，都讲究这个临期食品严格的加以管理，不能产生任何的安全风险。哎，相声里头难道说就没有那个临期食品吗？哦，那说这方面您还做了论文了，我当然了。啊，这个研究出来了是吗？不是我研究的，人家老先生有这样的呀。 嗯，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是啊， 手推车， 哎， 往这儿这么一顶， 对， 上边踏好了板子， 哎，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手那么干净，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哎， 你看着就凉快。 是啊，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对， 二寸多宽， 哎，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嗯，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哦， 那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嗯， 吃两块， 哎，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边， 那就不要了。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嘿，哦，蒙人呐！ 啊，那是这不行，你看看这啊，老先生当年就啊，看就他看出来了吗？是不是啊？有些个确实是入口的，哎，热气腾腾的，这必须得是抓紧时间啊，赶紧的，是吗？啊。是吗？ 卖包子分两种。 哪两种啊？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啊，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哦，这么两种，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吆喝包财 啊，是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嗯、 啊， 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小孩吆喝好听 啊。 新来个天儿的爱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音乐性还挺强。 是啊， 啊，你看这卖包子的吗？啊， 对，这个就别等了啊，买了就赶紧吃，抓紧时间再给各位多说两句报纸上的新闻。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啊，这个张家界全域调整为低风险。你看看这前段时间防控还是啊很及时，扬州将按四个梯度有序解封啊，扬州的情况也好很多是吧，扬州那地方啊，扬州嘛，哎，怪怪弄地洞是吧对，北京日报说了啊，咱北京一号线八通线星期天开始跨线运营啊，给这个经常坐地铁的朋友们，尤其是要搭这个一号八通的这朋友们，哎，咱这托付一声，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特别是聊天室里的各位朋友。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明儿见了您呐。 Mi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